以细口横思啊，横作之男女，虽见之更动，要以一机抽，息机归直，静之横成无性。啊，讲呢个譬喻，用呢个譬喻嚟讲说明从真起妄以及粉妄归真嘅境界。巧横思即系有技巧嘅，有魔术嘅思。横思即系魔术嘅思，你哋睇过魔术未啊？有啲魔术好逼真，好逼真哦，真系好逼真。佢将个人整落去咧，一个刀插落去，夹唔到佢。哦，有好多火啊，咁啊生落个喉咙嗰度又烧唔到佢。哦，呢个细分根法都不可思议，唔系话出世根法先不可思议哦。咁俾你去做咧，你揸住一团火梗拿手嘅，但系佢啲魔术师佢有技巧，令到个火唔烧到佢嘅。有好多时咧就出神入化嗰啲魔术师吓，佛话譬如魔术师咧，幻作之林来，幻出嚟嘅，唔系真实嘅。而家嗱有你有我有他，你我他都系幻出嚟，边个幻出？慧心，慧识所言，慧心所做。哦，横在千林内，一个系譬喻吓，呢、这个魔术师咧就譬喻乜嘢咧？嗱，凡系佛经有譬喻都有合法嘅，譬喻增益自性随缘嘅作用。啊，魔术师譬喻呢个增益自性有随缘嘅作用，横作咧就系、是、所作嘅魔术啦。就譬如乜嘢？譬如我哋真心无明妄动，知男女系咩？系幻作嘅人，就譬如我哋六根。哦，因为我哋无明妄动啊，所以咧就幻现咗六根出嚟。如果我哋一念恢复呢个真心嘅时候咧，我哋就冇呢一个六根啦。吓，但虽然啊，呢、这个魔术师。幻作的男女有眼耳鼻舌身意，又会喐，又会做动作，又会打交，又会嗌交添吓。但系呢啲都系如幻嘅，只系见佢喺度喐下喐下啫，唔系真实嘅。譬如乜嘢？譬如六根嘅差别作用。六根差别嗱，知魔术师幻作嗰啲公仔咧，咪喺度喐手喐脚咁，佢有一条线拉住佢。要以一機抽、啊、要用一個條線拉住佢，拉住手，拉住腳，咁佢又拉下拉下，佢就喐喺度喐啦。咁我哋嘅心又點咧？咁我哋眼可以見嘢，耳可以聽嘢，係咩？係要以一精明嘅心。如果我哋冇呢個心咧，我哋冇辦法分辨得出嚟嘅。所以依呢個精明嘅心體咧，就隨呢個言嘅作用咧，就有眼在眼就係屬於見，在耳就屬於聞，在鼻咧就屬於呢個味，唔係就鼻就屬於香，舌就屬於味，身啊屬於觸，意啊屬於知嚇，咁又有六根嘅分別。咁啊實際咧係。一個心翻開有見聞覺知，等於嗰啲公仔咧喺度喐啊、跳啊、跳舞啊、動作啊，係一條線嚟拉住佢啫，咪就係呢個一心嚇。息機歸直現係咩啊？譬如一根粉既粉現，六根成偈跌。息機即係話有一個機咁啊，拉住嗰啲公仔喐啦，嗰條線斷咗，公仔唔喐啦，冇動作啦。咁即係等於一根既粉現，六根成偈跌，六根都冇作用，六根負用啦。呢個時候，知幻成無性，所以咧啲幻術所作嘅幻人咧，根本就冇自性嘅，哦，化為烏有。譬如乜嘢？譬如六根既然粉現，一根既然粉現咧，六根都粉現，六根都粉現嘅時候咧，就解脱自在。解脱自在咧，就可以超越外边嘅三界气界。哦，内系解脱呢个身心，外咧系超越呢个气界。咁啊，呢个系讲譬喻吓。根字法咧，就讲个法嚟合啦。 六更亦二时，言依一精明啊，分成六和合啊。系我哋众生嘅六根咧，亦系好似呢一个魔术师咁样，攞一条线咧，就一个关机关咧，拉住嗰啲公仔咧就喐啊，动作啊，跳舞啊，讲嘢啊，乜都做啦。咁但系如果呢一个机关一熄咧，咁呢啲公仔咧，木头咁系木偶嚟嘅，根本就冇喐到咁。咁我哋点咧咁？講説法啊，譬如我哋六根嘅差別作用咧，係由一心嚇，由一個心體，依呢個心體咧，隨緣就有。咁如果咧一根既反現咧，六根都解脱啦。六根都唔會話硬去見色、去烹色、去貪色、去作業，以去聞聲、去分辨呢個聲音好唔好，然後咧喜怒哀樂去作業，唔會噶啦。咁所以咧。外面內就貼呢個根得到自在，外呢超然呢個氣界，唔會為呢個環境所轉。呢、這個六根就係一樣啦。依呢個一精明嘅心就係依增，分成六合和合就係起妄。六根係能依一精明為所依，依一增精明分為六根。和合外面嘅六層就往成眾生嘅根生氣界。種種的有為相，這個呢就譬如二裏面呢幻術個魔術師呢幻作之男女，這個以法合二、啊、一次性幽伏就是譬如是一個地方就是用這個耳門圓通耳根呢反照自性，六用皆不成，指這個見聞覺知六根的用呢都一根既反現，六根成解脱，冇作用啦。合二中咧，色機歸寂靜。哦，曾教應念消，成言明淨妙。當呢個色機歸寂靜嘅時候，我哋六根成解脱，六根互用嘅時候咧，外邊嘅曾教啊，冚棒離開我哋，就譬如咧。世的烦恼无明了，这里是尘沙无明的世的烦恼都应念，一念之间就解脱了，即等于前面经文所说生何大地应念化为无常之国，这个时候成佛了。合这个譬如之中说知幻成无性，不再会有为这个无明的障碍，这个是言明波野德，所以波野德再没有这个根层的污染，没有这个六结驳促我们障碍我们，这个就是圆证，是解脱德。内亦没有这个根生，外又没有这个气界的分别，这个是圆妙，是法生德、哦，我哋能够得成呢个圆妙咧，就叫做大咯。发生得好大嘅，无所障碍嘅，冇内冇外噶。如果我哋能够系圆明咧，就觉悟嘛法咯。能够得到圆证咧，系最高级啊，顶啊，大法顶，又系讲大法顶嘅道理。你而家睇翻《大佛頂首楞嚴經》嗰幾個字，你最初聽咧，嗱記得嘛？開經嘅時候，我講大佛頂就係、是三德備重，就係、是、睇上讓三大。你哋唔知道我噏乜嘢係咪？佢而家明白未？嚇、啊，冇人答覆我，應夠唔明白啊？應夠未明白啊？應該話明白咁啊嘛，唔敢講哦，怕我考試係咪？試題就嚟出噶啦，留意呢幾晚講啲嘢嚇。若果能夠依呢個大法頂法去修咧，初依文中入流妄所，就伏呢個煩惱咧，呢、这、一個係觀行成圓明。二是漸增嚇，妄所妄障係嘛？經歷這個相似壞、憤正壞乃至什麼乃至什麼乃至究竟壞 五字正盡，而死永亡。呢、这個時候就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就究竟成現成呢個明淨嚇、啊。五字正盡，我曾經講過五字煩惱。我曾經講過五字煩惱，你哋記唔記得五字煩惱係咩啊？諗翻下，佛咧五字正盡，而死永亡。我有呢句説話，而死永亡。有啲人咧就話錯咯，生死永亡啊嘛。實際我講而死永亡係分辨生死。變亦生死，而死永亡，法就做到，不是我們做到。這個五字煩惱，我記得我講過，包括什麼呢？包括見思煩惱、啊、見惑、思惑和無明，這個是知末無明、啊、這個是知末煩惱，這個是無明煩惱。三界见一次自地，就是填这个见惑，记得吗？初果见到位，就可以填尽一切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见惑，所以叫做见一次自地。思惑呢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思惑呢就是要如果填欲界前几多品思惑话？六品系啦。如果咧填欲界后三品思惑，系咪？三果咧就填呢、这个。如果系填欲界前六品思惑，三果填欲界后三品思惑。这个每地有九品嘛，就叫做欲爱之地，欲界的爱特别重，叫做欲爱之地。四果呢进一步填进色界无色界的九品、啊、这两个，这里有九品，这里有九品，就证阿罗汉果。呢就阿罗汉果天尽见惑同埋思惑，无明烦恼咧，啊无明烦恼包括尘沙喺里边咯。尘沙烦恼实际尘沙烦恼系我哋众生嘅烦恼，系因为菩萨咧有呢个无明盖住佢真心咧，佢唔能够知法知机，俾我哋众生嘅机障碍咗佢，叫做尘沙。我哋眾生嘅煩惱好多，叫做塵沙嚇。無明煩惱咧係特別堅固、特別多，所以就叫無明自地。破無明點樣破啊？你話俾我聽，聽過啦。破無明點樣破啊？破見思同埋破見惑同埋思惑，響現究十相中之中第幾相？讲吓、啊、几多信？有人识噶，唔讲啫嘛。系几信啊？七信系阿罗汉嘅境界。八信咧开始伏尘沙烦恼，九信十信就开始舔尘沙烦恼。记住吓、啊，考试啊！不要说我不提醒你，给你贴士。九相十相填尘沙烦恼，八相降伏尘沙烦恼。十相之后是什么？十字分填无明了。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无明分分田，发生分分正，记得吗？ 舔一份无名，正一份法身，舔到最后等觉有一品身上无名未舔，舔尽呢品身上无名就做乜嘢？做法成法啦。咁啊，法咧呢、这个时候点啊？无名自地种啦，所以叫做五字烦恼驱种啊。这个舔这个见思烦恼呢，就舔这个梵定生死，舔尽这个无名烦恼呢，舔尽变异生死，以死永亡，明唔明白？这样解都不明白呢，咁我真系唔知道你去揾边度揾老师啦，应该明白啦哦。咁呢个时候以死永亡呢，那个境界是什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究竟成佛了。那这个时候究竟成圆明净了。这里几重要的这个五字烦恼、第二就不要乱咁答了，简简单单答给我就得了、不用抄到很多的，就将那些位次讲出来得了。舔了见思烦恼是证了什么果，乜嘢位置可以降伏尘沙烦恼？乜嘢位置可以舔尘沙烦恼？无名烦恼又点样舔嘅？几句说话就答咗佢，好简单。实际我啲题目好浅嘅，你哋咧就做到深到不得了。你哋比我叻。二层上之学，明极即而来。二层即系话在凡正位呢，仲有其余的微细烦恼未尽，尚在有学的地位，明白？我凡系控制都是经文嚟吓，凡控二层尚未学，咁呢一个咧就等于咩？等于等个菩萨仲有一份身上无名未尽，咁啊叫做二层尚无学咯。咁记得啦，呢一句说话系讲等个菩萨。假使更能够在等个菩萨八尺功头重进一步的话，休学了，结毕业了，行毕业礼了。咁呢个时候点啊？生上无名尽了，八尺功头重进步就智慧就圆满吓，烦恼惑就清净尽了，所证的理就到究竟极位。正呢就同一而来了，所以叫做明极即而来。而来是指报生而来，要舔烦恼，要修，要正，记得下佛的应生不需要修正，佛的法生都不要修正，佛的法生本来是圆满的，因为要修要正是报生，报到这个福德智慧，然后可以应生。所以我问你啊，佛的三生之中哪一生要修正啊？报生两个字简单嘛，不要抄那么多，抄到你们又辛苦，我又辛苦